各位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城寨工厂，我们生产的呢就是消毒用品两款，一款就是 75% 的消毒酒精，第二款呢就是也都是有 75% 的这个搓手液，加了甘油和双氧水，令到大家的皮肤没那么伤。香港到现在確診的个案数字呢，那个速度呢比我们想象中是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区的抗疫意识呢是很高，每一个市民都不听林郑月娥所说自己戴口罩出街。戴口罩出街其实不是为了防止人家感染你那么简单，因为今次的武汉肺炎它有一个病征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就算中了也好，因为你戴了口罩而没有将那个飞沫传出去，这个也可以大幅减低那个社区感染。另外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吃东西等等，很多时候那些飞沫黐在台面等等，很容易是接觸的眼睛啊，變成傳染，所以點解要用搓手液同埋咧嗰啲電梯啊、上上落落啊、扶手啊呢啲咧，多啲用酒精去消毒。而家咧，因為咧市面上嘅呢類嘅消毒用品咧係貴得好緊要，咁啊好多奸商咧就謀取暴利，咁啊150ml 嘅消毒酒精咧賣幾十蚊，咁啊搓手液又係。咁我哋咧就個樽咧就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大家見到唔同類型嘅樽都有。咁呢部機咧就係負責咧就係將原材料泵入去，再入喺我前邊呢啲嘅唔同嘅細嘅樽裏邊。咁一陣間咧，我哋入完之後咧就會咧係分發俾一啲嘅即時可以俾到市民嘅一啲組織啦、議員啦同埋義工組織。咁因為咧我哋好強調一樣咩咧，就係物資唔可以淨係坐喺個 office 或者倉庫嗰度，同埋唔可以經過嗰啲各個層級中間攞咁啲去，因為係需要直接去到最需要嘅人手上，包括係清潔工啦，包括係保安啦，好多前線工作嘅醫護啦等等。咁我哋會一路繼續生產落去，直至到呢個供應回復正常為止。咁而我哋就係做得幾多得幾多，每人行前一步，走多一步。好啦，嗱，頭先咧就講開呢個美國就邀請建制派咧去加州， 因為啲網友叫埋你，叫埋你同埋 Gary 去。我覺得咁樣啊，如果你去嘅話，就唔係講呢啲嘢噶啦，我哋要篤啊呢個 YouTube 背脊噶啦，大佬啊！ 我去就直踩 Google 總部噶啦， 就係咯，即係呢個呢、這個我哋私院嚟嘅呢個就係、是， 唔 係 啊， 都唔係私院啊， 為咗要。即係點講啊？即係美帝，如果你咁樣要求中國開放市場俾你嘅資訊科技企業入去，而係你班友未入去已經做啲咁嘅撲街嘢嗰陣時候，有冇搞 Q 錯啊？ 嗯， 係咪？咁我開咗入去，咁咪仲大鑊？咁、我就唔贊成啦。我企喺中共嗰邊啦。如果係咁就 係啊， 點解我開俾你啊？係 啊， 如果你開咗入去，你好似當年 Yahoo 咁樣嘅，喺、 嗯、 司徒事件裏邊又將嗰啲電郵俾曬國安嘅、 嗯， 又將我哋啲裏邊啲大數據俾曬呢個中共嘅，咁點啊？ 嗯， 係嘛？咁我寧願你唔好入咯喎。如果係咁， 係啊， 你而家係咪唔想入先？即係我覺得咧，有陣時咧做嘢咧，你政策執行咧，你要執行嘅細節，你睇緊啲啊嘛。 嗯， 如果唔係，中共咪會上下其手咯。呢啲同掛假新聞、打擊假新聞係無關嘅。Facebook 喺羅興亞人事件之後，一啲極端嘅言論出現，即係人哋係用人手去睇 editorial 嘅嘢㗎，係。不可以用機器看的、你不可以說因為、太多了我們機器看人手看不完，對不起你賺了我們這麼多錢。 剛剛我看蕭先生他就今天他說 今天見了台北那邊的亞太區的高層， 他去到今天呢，我聽蕭先生也好趙博也好，他說回來的東西呢其實都是在賴 AI 而已，然後都是講一些官樣文章，就是說 沒有東西、沒有收穫，我覺得 跟高層再談談先啦，是吧？即其實這個不知道他搞什麼啦，其實他都沒有正面回應過的。那你現在呢還壞，他又搞一個咧，叫做係自我申報機制，即係好似你平時咧過關嘅時候咧，你係帶過啲咩違禁品啊、乜乜嘢啊，咁你全部自己honestly 申報，係啦 ，self declare 咁樣樣。唔係，但係佢好衰格喎，佢係包括埋嗰啲咧，叫做係如果你講一啲輕度粗鄙嘅説話，即係譬如頂啊、啊撲街啊。呢啲説話咧，你都要自我申報喎。 申報自己講過撲街。 係啊。 咁我點記得啊？ 即係我而家我話臭西特首都過唔到關啊，可能係。 嗯。 喂，咁你好麻煩喎、啊，其實 係。咁問題就係你嘅粗鄙都會連累埋我。 係啊，攬炒㗎， 係攬炒喎，其實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如果咁樣做嘅話，你係衰過 TVB 啊，因為 TVB 佢撲街係出到㗎嘛。 係啊，撲街 啊。喂，同埋我哋點解話你衰過 TVB 呢？因為其實而家唔係話淨係針對個別嘅節目咁簡單，佢而家成個台都真係針對啊嘛！呢、這個唔係淨係我花生台嘅 case， 亦都唔係淨係 成個台都係㗎，係啊！ 成個台， 連阿湛，阿湛都冇粗皮啦，我估 係啊， 係嘛？ 係啊， 阿 Daniel 都冇啦，點解都係黃彪啊？ 係啊， 咁喂，大佬呢、這個阿、啊、李達寧佢哋個節目，阿、啊、莊榮輝嘅節目 ，Bonnie 嘅節目。咁鬼認真去討論政策嘅嘢， 係啊， 都係黃標啊！大佬點解釋啊？我想問一下。 係啊，呢咁簡單啫嘛！你而家你再賴 AI， 喂，你 AI， 如果你搞到咁鬼蠢嘅話，你就唔好用 AI 啦。 AI 入咗兩個字叫做城寨，總之就係城寨花生全部就 ban 咯。 咪就係咯。咁所以咁樣講咧，即係其實嗱、既然如果 YouTube 咧咁冇誠意咧 ，Google 咁冇誠意嘅話咧，其實我哋都認真考慮一下，其實啲收費模式。咁但係當然我見到阿蕭生啦，佢就話唔知道用嗰啲咩叫會員制啊，甚至乎而家喺 YouTube 裏面咧，即係搞一個會員制度，我覺得呢個解決唔到問題，因為始終就係話，喂，我哋唔係純粹一個牟利機構嚟噶嘛， 你都想多啲人睇， 我哋想多啲人聽，我哋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言論嘅角色， 係啦，言論自由監察嘅角色啊嘛，喂，好簡單。即係其實你香港點解過往呢幾年嚟咧，嗰個叫做言論自由嘅分數咧，其實而家企穩，叫六十幾名咁樣樣。而點解呢幾年嚟企穩咧？其實嗱，此消彼長嘅主流媒體咧就不斷咁樣樣就收窄，係啦。咁但係反而咧，你係社交媒體這邊呢邊咧彈咗上去， 擠咗去嗰度嘛。 係啊， 因為啲人 其實就係咁樣平衡啊嘛， 冇位置咪擠咗個新媒體咯。 所以其實呢單嘢咧，嗰、那個嚴重性到目前為止都是嚴重被低估嘅。其實 大家唔睇，我都講過，琴日我節目我都講，大家係完全低估咗一件事嘅影響。 係啊， 我話俾大家聽，我認識嘅本來應該今時今日喺傳媒機構裏邊掌權，甚至係廣播處長或者係報業集團嘅總裁、總編輯、社長嗰類人，而家全部冇得撈㗎，你知唔知啊？唔係喺主場新聞，就喺、是、眾新聞。城寨，即基本上或者是自己做了这个 YouTube 的 KOL， 是吗？再不是就是刘俊涛，基本上投闲自散在明报集团里面。 为 什么？这个不就是中共践踏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后果咯？为什么大家不集体反抗呢？是吗？记协每一次发言声明，为什么只是发个声明呢？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记协不make个 delegation 去美国，将这十年来中共各方面怎樣去操控香港的傳媒，我就在美國，我叫美國的國會議員開一個 hearing， 在這個關於國務院的報告裡面，夠不夠力啊？我想問一下，逐個逐個 case 跟你講，美國經常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嘛，我逐個逐個 case 跟你講，不是只是講馬海事件、金融時報，是講 local media， 他們的事很多是不知道的，其實是。 是啊， 是咪逐個逐個逼退，逐個逐個變成點解佢要有新媒體出現啊？點解要翻大學教書啊？啲人點解會變成係大學裏邊嘅新聞系嘅導師，而佢哋教出嚟嘅學生係揾唔到新聞系新聞工作做嘅？其實係咪呢啲人才全部浪費曬、然後俾嗰啲人涉具高位廣播處長啊，嗰啲大嘅報業集團嘅社長啊、總編輯嗰啲，全部都係中聯辦可以坐埋一台食飯嘅人，呢、這個就係我喺傳媒工作咁多年，我話俾大家聽嘅事實，全部都係中聯辦坐埋一台可以食飯嘅人。而家執掌除咗《蘋果日報》之外，執掌所有報紙嘅總編輯嘅人都係，同埋呢個咪就係個客觀事實咯。你可以暫唔知睇唔到，好啦，而家連出路都封殺埋你，你以為我擠過新媒體就得啦咩？好啦，你而家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我就係話，連我哋都被激進化起來。你點講話年青人要將自己變成武器？連我呢啲年紀都要將自己變成武器。係因為你逼到揾唔到食啊，根本係。你以為年青人揾唔到食啊？以性命相搏。喂，大佬，我哋都係以性命相搏嘅，其實係。點解啊？因為連 YouTube 你幾十萬人睇都係得幾百蚊嘅啫，其實呢個可恥嘅收入，一個可恥嘅收入。 是很離譜的， 是要逼到你絕路為止，是吧？為什麼要政客，我就說你要激進化起來，要將自己武裝起來，這些泛民的人思想上要武裝起來， 不是以前這樣， 不是我們想攬炒，我想告訴大家， 是这个迫害是没有停过啊，包括武汉肺炎开始之后都没有停过啊，其实是。是在肺炎抗疫的 cover up 下面继续去进行政治迫害。 嗯。 你方大家想做的什么东西，是不是搲烂块面然后站出来在这里叫大家捐钱。 嗯。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成日告诉你 FPS 转数快是多少钱，我们有半年在 YouTube 里面是没有广告的其实。 嗯。 是不是，所以我说如果你连comment, share 同 like, CLS 三大步驟你都做唔到。 哎，咁呢樣嘢我要讚下啲網友嗱，確實呢個禮拜啦，我見到啲網友係踴躍咗好多嘅，真係踴躍咗好多嘅。呢個真係要表揚下啲網友。我哋花生台嗰邊，我哋搞一個叫做係會員制啦，係嘛，即係呢個課金計劃啦，其實都好多人踴躍支持嘅，其實就係、是。咁啊，呢樣嘢咧就即係我首先要好感激先啦，好感恩啦，亦都係要呢個時間。咁同埋就係話嗱，有好多網友都問我哋，喂，係咪可以另起爐灶？我哋都講好多次，其實就即係另起爐灶呢樣嘢講係容易嘅。其實如果你話有一個咁 mega 嘅平台，現有已經係可以 reach 到過十萬嘅聽眾咧，其實你唔係咁容易可以揾到另一個。即係一個咁嘅平台去搞得起嘅，其實係，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要關注一啲議題咧，人哋係 search 一個，人哋喺 YouTube 裏邊 search 一個叫 keyword 啊咁去揾，咁但係而家都難 了，因為 Google、YouTube 同一個老細嘛， 而家都難咗噶啦，因為咧，我哋而家唔敢假寫呢個武漢肺炎做標題啦，已經係。 其實就算我 Facebook 啲 post 啊，出呈現喺我哋 Facebook 嘅 follow 少咗噶啦， 其實係少咗好多噶， 少咗噶啦，其實係。 根本上就已經是慢慢慢慢收窄緊嘅，其實 Facebook 也好 ，YouTube 也好， 嗯， 我覺得另起爐灶是要考慮的， 係 prepare for the worst， 係，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到佢真係再進一步收緊嗰陣時候，你就企喺度嘅， 係啊， 點解連你個 channel 都 ban 埋你，係啊，咁點咧？係嘛？所以你話係咪擺 Amazon 嘅 cloud server 收費模式，可以一部分喺 YouTube 播， 嗯， 然後 archive 喺 cloud server download 或者？直接在那裡拿下 streaming 聽都得，我覺得，嗯，如果你不想這個方法就是坐以待斃，因為別人已經出招了嘛， 嗯， 即是我們為什麼每一步都要落後於人，我們應該走前的共產黨的嘛， 是， 如果不是的話他看著我們來吃的，現在是，嗯，他大外孫為什麼那490億完全倒落鹹水海，正正因為新媒體現在的崛起嘛，嗯，你看到譬如我接受大紀元訪問，以前大紀元可能接觸到的人很不同，但自從他去了 online 之後，去了 YouTube 之後，他接觸的人多了很多。 是啊，多了很多的。你所以看到現在你大紀元呢，他都因為 我昨天收了封信，我告訴你好笑。 怎樣啊？ 他是那個封那個郵差， 啊， 第一他地址寫錯，第二他 有誠實啊， 不是偉業街的偉業街的街名都寫錯， 啊，okay， 跟著他寫給那個上款寫著給大紀元網台 哦， 劉世良 哦，因為他因為看大紀元認識你， 可能是， 但他是找到你地址的， 我不知道， 這麼奇怪，為什麼這個這樣 mixture 如果中共的大外孫美國現在就說呢100人以下將他限制到五大新聞機構，人民網、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是， 我不知道第五個是什麼，就當他呢就控制他的簽證人數， 是， 那就擺明就是打擊中共大外孫的了，你打擊他，他就打擊回你咯， 但是你不可以 YouTube， 你是一個美國 公司，你美帝的工具來的嘛，等於如果我在美國之音做節目，啊，沒理由美國之音的總編輯叫我，哎，你不要批評中共那麼嚴厲，啊，不行的， 那這個就是等於 Donald Trump 大陸沒有， 是 啊， 是啊， 一樣的，所以我就說你美帝的一個 media platform 被中共來用來去封殺批評中共的人， 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荒謬， 是，啊， 所以你說我去美國去做一個 visit 呢，我就不會去咩國會山莊啊？ 就直產 Google 噶啦， 直產去 Google 嗰度。 係啊，大佬， 係嘛？你好簡單嘅啫。再唔係就咩咧？揾翻當年草擬呢個美國關係法嘅同事， 嗯， 好多都係美國政界裏邊嘅人，到而家都仲係喺美國嘅人權組織做嘢嘅人，就叫翻佢哋出嚟咧，就一次過咧就將一國兩制咧清清楚楚講一次，我， 嗯， 都無謂再糾纏，我覺得。 喂，大佬，呢半年嚟已經係破局㗎啦嘛，根本係、嗯，我唔明白你啲政客仲顧左右而言他做乜嘢？ 同埋已經殺到埋身啦，已經係肥佬禮都被捕嘅時候，下一個唔到你咩？真係。 喂，肥佬禮被捕係中美國力嘅一部分嚟㗎嘛，即係話大家玩緊老劫人質嘅遊戲啊！而家喺度，你拉我一件，我拉你一件啊嘛。 嗯、 好啦，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嗰陣時候，我就喂香港一國兩制，我記得當年我有一個比喻就係咁、嗯，即係等於玩呢個嘅。摇摇板，对家就是这个300磅的大肥仔， 嗯， 系嘛？然后我哋呢边就是好像黄之锋咁嘅身形嘅啫， 嗯。 好啦，你要点样喺摇摇板里面你要令到一国两制有个平衡， 嗯。 你香港人一定要企埋一边 嘅， 系。你有10个黄之锋嘅身形嘅香港人企埋一齐， 嗯。 那个肥仔先至唔会永远都赢噶嘛。好啦，香中共嘅手法係咩咧？佢永遠喺你嗰十個救火的少年裏邊戒走你5個，嗰、 嗯、 5個就會走去個搖搖板嘅中間，甚至走咗去搖搖板嘅對方，坐喺肥仔嗰邊。 嗯， 咁你呢邊永遠都唔夠人搖趌起佢嘅。 係， 呢個就係一國兩制裏邊佢嘅玩法。 嗯， 而家攬炒點解係王道咧？就係而家要號召嗰十個人走翻埋一齊，企喺最遠坐喺搖搖板嘅最遠嗰一端裏邊。咁先至有機會叫起佢啊嘛！嗱，呢個就係、是、我唔係同你講立場咁簡單，而係你做一個鬥爭嘅謀略，你都係要咁諗嘅。其實點解我哋走到而家佢冇辦法去拆呢個局咧？而家係因為不分化、不篤灰、不割席，大家攬住一齊啊嘛！而家就正正就係喺香港1984年嚟到2020年唯一一次喺運動裏邊。大家以團結作為嗰個運動嘅精神， 嗯， 唔係民主，唔係自由，唔係人權，唔係法治，而係團結。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其實過去嗰半年咪叫起咗中共咯。 嗯， 而家就係佢要玩緊分化， 嗯， 係佢要將我哋呢一邊嘅嘢拆散佢啊嘛。因為佢知道佢過去嘅玩法都係咁，所以我話泛民更加要將佢哋嘅立場更激進化， 嗯， 係走向搖搖板嘅最遠嗰一端， 係 同中共距離最遠嗰邊。 嗯， 这个是战略的转移，不是你的立场，你是不是中华交的问题、嗯、这个是战略的需要。 因为其实你看到整去年到现在你整个运动呢，不是说泛民没有帮手，泛民当然有帮手，但是那个角色呢其实是都是被牵着鼻子走，都是比较 被动、啊、 比较被动的。 他不是主动去创造在中美这个角力里面去攝只腳埋去，去創造一個形勢出嚟。 因為可能即係同嗰個運動嘅主調有關啦。成個運動嘅主調就係冇大台嚇、啊，即係冇大台嘅一個群眾運動啦。咁所以佢驚就係話一行出嚟做一啲比較有主張性嘅嘢咧，就好容易俾人話喂你僭越大台啊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去到呢個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嘢咧係只有呢一個建制內嘅人先至可以做到嘅，其實係。 都係角色嘅問題。 係啊，角色問題啊嘛，呢、這個。 是冇大台咩意思呢？我嘅理解，冇大台就係唔係代表你只係一個群眾咩都唔做。任何冇大台嘅運動咧，其實都需要一啲叫做 organizer， 組織者。而呢啲組織者，你唔可以好似以往咁樣自視為我係運動嘅明星， 係 即係一呼百應，我出嚟大家要讓路咁樣，咁就會俾人少噶啦。 係啊， 好啦，如果你但係亦都唔係話你即刻貶低到自己嘅角色參與去到一個即係普通群眾。 啊、 你可以做一個 organizer 噶嘛？其實你喺你自己 define 嗰個範圍裏邊，你自己嘅強項裏邊，你咪去組織一啲嘢咯。係咪？我自己嘅角色不嬲，我都係咁理解嘅。其實我又唔係大總統，又唔係大將軍，又唔係咩。總之喺我自己可以做到嘅範圍裏邊，我去組織一啲嘢可以做到。係咪？你支持嘅你可以支持，但係泛民佢哋嘅強項咩啊？是咁多年嚟同美國政界嘅關係嘛？ 嗯， 你咪要喺呢個範疇裏邊，除咗提攜新人之外、接班之外，你仲要係發揮你僅有嘅影響力，係將件事向前推啊嘛。所以我就係話，嗱，當然你話制裁香港出自陳方安生之口，可能對佢嚟講一番思想掙扎。不過如果佢肯講嘅話，李柱銘、陳方安生肯講，向美國政界呼籲。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嗰陣時候，那影響力係會相當之大。 嗯， 因為正正就係佢哋過去比較溫和，人哋就會問 BBC 好、Bloomberg 好、CNN 好，或者係呢個嘅 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就會問點解你會有一個咁激進嘅立場？ 唔係忽然激進㗎，咪就 咁你就有一個呢個係一個勾嚟㗎嘛？ 咪就係阿郭榮亨五條啫嘛。 當人哋開始有一個疑問，即係話有心聽你講嘢啦，就好過你照本宣科講埋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好啦，那個疑問就係美國傳媒有心聽你講嘢嗰陣時候。你咪上去人哋嘅節目嗰度解説咯，喂大佬，嗰五點我哋睇下香港而家變成 點。係啊， 我都唔想其實，但係如果你哋唔幫我，我哋真係冇辦法。係 啊， 咪就係咁啫嘛，其實係。 唔係你如果你 咪 open 個 conversation 同美國人喎，我講緊 共產黨擺到明踩落嚟，五個條件都當你冇到嘅話，你之後仲同你傾乜嘢啫？我想問，係咪先？即係你共產黨就好現實嘅。如果你覺得你傾完啲嘢咧，最後屘又流嘅，佢咪以後咪當你係即係流嘅咯，咁簡單啫嘛。 共產黨嘅鬥爭好簡單嘅啫，共產黨乜嘢信仰都冇，佢、信仰嘅就叫做實用主義 ，power politics 咯， 權力政治。 係啊， 權力政治係睇咩啊？睇斤兩嘅啫。 嚇、 啊，你有斤兩，佢認契弟都得。 係啊， 國民黨喺三零年代打到去長泉嗰陣時候、流亡去呢個延安嗰陣時候，佢、認契弟都得。 係啊。 係乜？到佢喺抗日戰爭裏邊擴大咗根據地，攞到武器，攞到滿洲國嘅軍火嗰陣時候，佢你想同佢傾，佢睬你都傻。 嗯， 佢就消滅你㗎啦。其實係係乜？所以呢個就係大家讀黨史，讀黨史，李峰，你哋真係想對共產黨有感情咩？ 同埋就 嗰個係知己知彼啊嘛。 同埋唔好睇小共產黨啦，共產黨啦，即係而家呢個種嗰種兇猛程度、嗰種兇惡同埋無恥嗰種程度咧。佢係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咧，會更加激烈嘅，因為尤其而家佢係感覺到生存危機。你見到今年啦，即係其實你而家搞到疫爆啦，疫爆牽涉到資爆，資爆牽涉到佢哋就係個生存空間，究竟保唔保得到即係共產黨嘅永續？當佢 feel 到自己嗰個永續嘅權力受到威脅嘅時候，就無所不用其極，幾無恥嘅嘢都做得出。點解會出一本？ 大國戰 役啊！大佬咁無恥嗰啲嘢，下下一架，因為太無恥。 太無恥係啊！ 因為有啲人話啊嘛，喂，究竟係咪啊邊個啊誒呢一個黃坤明啊，即係呢個中宣部部長黃坤明，係咪喺度玩高級黑啊你？ 唔會，一定係習近平呢啲咁嘅嘢，你問我一定係習近平自己嘅意思嚟。 係啊， 冇佢批准你咁做。 係啊，唔係佢嗱當然。嗱，呢個真係冇錯嘅，呢個所謂叫做係咩？Charles Dickens 講啊嘛，係嘛？呢個最好嘅時代，亦都係最壞嘅時代。當呢一個最好嘅時代，即係意思就係話，喂，而家共產黨咧，佢真係 feel 到生存危機，即係你有可能倒台嘅時候，喂，亦都係可能最壞嘅時代，因為佢呢個時候先最兇猛。最兇猛嘅時候咧，你一定要表現到你係敢於鬥爭、敢於 勝利啊， 或者敢於勝利嘅意志先得嘅。如果唔係，佢就踩到你上心口啊！你就永不超生噶啦，就 泛民咁多年咧，我覺得因為失敗得太多，嗰、種失敗主義已經形成咗，佢冇咗敢於勝利嗰個勇 氣。係啊， 要 score 噶，唔係其實贏啊要。 我記得嗰陣時啊，周啊邊個誒啊阿朱海迪啊，朱海迪佢啱啱叫做係選到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成日掛喺口邊，喂。泛民要敢於勝利才得嘅喎，所以點解佢先至肯挑，佢先敢於挑戰呢個所謂官商鄉黑啊嘛，大佬啊，佢嗰陣時都講噶，嗱，當佢挑戰呢一個梁君彥專登走去英國嘅時候，哇，佢究竟你而家你係咪即係走後門㗎，係嘛？突然間自己咁樣叫做係放棄英籍都得嘅，係嘛？佢專登走呢啲嘢，佢做咗好多嘢，泛民都唔敢做，佢自己都講好多次，喂。泛民不可以不敢於勝利的喎，其實係嗰陣時俾到人哋一個好大嘅希望。咁同時間喂，而家呢個時候喂，去到最 critical 嘅 moment， 其實今次區議會選舉都係敢於勝利的， 都係敢於勝利啫嘛， 全面參選啊嘛，咪就係戴耀廷提出嚟嘅咯。當年就係話喂，點解要俾佢自動當選啊？ 係 係嘛？如果你下下都諗住輸贏先去嘅，咁你功能組別，即係沈旭輝都批評過啦，點樣即係有啲功能組別永遠都唔參選，你永遠都開拓唔到自己嗰個空間㗎。 嗯。 所以我話你敢於勝利的意思是咩咧？而家嗱，我不知道呢個世界是冇燈神嘅。其實我覺得，如果件事因為我哋嘅言論，大家一起去行動，而去改變咗個現實，而嗰個結果不是向住我哋原本的方向發展嗰陣時候，那個支持組織行動的人就會成為燈神嘅，係咪？係因為人的行動改變咗呢個世界。所以如果我們要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話是什麼呢？就是當時機來的時候，你要抓住個時機要去發動的時候，你就要去 豁出去的勇氣。我成日覺得泛民在中美關係裏面，他們一路被中共是有一條線勾住在這裡，這個就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你敢不敢斬斷這條民族主義的根？這個是一個，我相信每一個人的選擇都不同，但是每一個人的 soul search 來的，我覺得這個是，即是我很誠懇跟他們說，你要斬斷這條根，你才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世界。如果不是的話，中共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偽民族主義的。中共抗日民族危難的時候，他是扯國軍後腿的，其實他是幫日本皇軍的。所以你在這樣的時間裡面看到這些人所說的民族主義絕對是假的。 其實現在也是，你見 到是他們的統戰手法來的。 你現在看到大陸所做的事就是很簡單了，他現在整個劇本寫好了的，復工之後會再來一次疫爆，疫爆之後怎樣，就是賴你外國嘛。因為他現在不斷已經在宣傳著有所謂叫做是倒灌例子，一些即病毒倒灌，就是說你現在有些外國回來的，即是包括在日本、韓國回來 的， 尤其是意大利回來的那些。現在 伊朗也有咯， 是啊，他很簡單的，他可以操弄他自己國內的數字。喂，現在我除了武漢之外很多省份那個確診的增長只不過是個位數字。喂，個位數字為什麼無端端又會多了一些出來的？ 就外國回來 的，就是外國回來的。喂，你怎樣驗證啊？他說就是的了，你怎樣你怎樣驗啊？大陸沒有新聞自由，誰知道啊？ 還有他控制的嘛， 他自己說的嘛， 他說是的啦， 是不是？他鍾南山一個說都不算數，還要有世衛的加持嘛。世衛現在開始說你大陸的防控，你的抗疫是有效的嘛。 是啊，武漢模式嘛， 是不 是？他用武漢模式等於中共模式啊，你知不知 道？好了，嗱，你而家你《環 球時報》社論咪就係咁講。 你而家你即係其實你點解林鄭無端端真係封韓國關啊？嗱，呢個你就體現到林鄭根本上咧，由始至終佢好有意識同阿習近平咧，就有個叫看齊意識 啊， 係 啊。 佢就係佢嗱，佢包括點樣叫做係即係反客為主去封韓國係嘛？俾紅色警告俾呢一個意大利，其實做呢啲所有嘢啦。 佢要令到中共抗疫相比於外國突出中共模式的優越性嘛， 啊， 所以我話呢條係撲街嚟嘅，唔使諗噶啦，一定係嗰啲嘢點會係咩？民建聯教佢嘅，一定係上邊落嚟噶啦，我覺得。 佢就係因為唔係民建聯教佢，佢所以先至睇唔起民建聯啊嘛。 即係我有真命天子加持。 根本就係 話俾我聽，叫我點做嘢，啊，我使乜俾面你班友啫？其實 唔使俾面噶。所以其實佢點解咁串啫？其實我所以我成日都話，喂，根本上啊。林鄭就是習近平的女兒，就是這樣的意思嘛。 我就始終都難以置信， 肉體上不知道，但心靈上一定是契合的， 那都是不知道，真的即是我懷疑沒有人頂得她順的，其實即是這個林鄭這樣的性格， 是吧， 是吧，即是沒有可能的，其實即是實際上如果中共這種這樣的大外宣的模式，有譚德塞有林鄭月娥加持的話，她就更加振振有詞，為什麼不封關咪就係咁咯，佢就要為咗突顯出大家唔可以再係好似2003年用旅遊警告，用呢個嘅切斷呢個航班同埋人流嚟去對付中國嘛。譚德塞講得好清楚㗎，其實係咪佢永遠講完疫情升級之後，佢都會不斷加獎中國㗎？ 喂，你而家你香港封韓國關，又唔見佢喺度鬧香港歧視喎？係嘛？人哋封中國關嘅時候，就喺度鬧其他國家，就喺度歧視中國喎。完全係雙重標準。呢種雙重標準唔係淨係對住呢，這個唔係香港係咁，世衞都係咁。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啊！你睇何志平 case 你就知㗎啦。呢，這個譚德塞做完世衞總幹事，翻返去埃塞俄比亞之後，咁就會有一啲無厘頭嘅中國商人嘅組織，就會支持埃塞俄比亞嘅經濟發展。埃塞俄比亞嘅高鐵係中國起㗎，其實埃塞俄比亞都有高鐵啊！你知唔知啊？我都不知道有什麼人回答，我想問 有些人我叫林鄭改名，我叫習鄭月娥喂，都啱喎，其實係喂，點解咁重口味？喂，大佬，喂，你哋真係太唔了解習近平啦！喂，習近平對臭嘅嘢係情有獨鍾㗎！喂，你有冇睇過佢梁家河咩 臭豆腐？ 佢唔係啊！佢咩？即係佢梁家河嗰陣時嗰段回憶啦，佢就有時唔知道叫央視做過一個咩，即係訪問佢。佢就話佢其中一段咧，就話佢自己咧，佢梗係講佢以前點奮鬥㗎啦，係咪？其中一段咧，佢話佢即係搞個化糞池啦，佢真係通唔到渠啊。跟住佢一通到渠咧，佢又哇，佢唔知 搞到佢成面都係屎啦，咁搞到佢自己好興奮、好開心嘅，其實係 糞便係。 所以其實佢係對化糞池呢類物體咧，係情有獨鍾，係有情意結噶嘛。 哇！糞便係呢、這個好少見，呢個真係。 喂，咁啱撞著呢個臭西特首係咪先？即係呢個啊，因為你林鄭 不能驗證啊嗱，我哋呢啲隨時俾人紅標當做假新聞。 喂，大佬，喂，驗唔驗證好簡單嘅啫，佢否唔否認先？佢唔否認啊嘛，人哋當街話佢係嘛，即係上次深水埗當街話佢臭西，佢都冇否認噶，係咪先啊？包括佢今日都唔否認啦，佢嗰個抗疫小報告係咪先？ 嗰個冇得否認喎，嗰個冇得否認噶嗰個。 冇得否認。 但係我頭先講話呢個鹹濕菜咧，即係彭德菜，翻去之後咧，有啲中國商人就會喺埃塞，已經有啦，其實埃塞俄比亞就會捐錢，用 NGO 嘅模式。擺一嚿美金俾佢嘅啦，我話俾你聽啊，然後促進中埃友好，呢啲根本上咧，我就係話咧，其實冇時間講嘅啫。中共參與五個聯合國屬下組織嘅總幹事嘅選舉啊，今次厲害啊，真係，係咪？其中一個竟然係呢個嘅叫做知識產權國際知識產權組織嘅總幹事嗰種，好大機會贏添啊！而家你話你驚唔驚？ 係啊，大佬，即係所以其實嗱，你唔係話淨係 YouTube 啊，呢種咁樣嘅即係無孔不入。嘅呢個叫鋭實力咧，其實就係發揮緊作用。 梗 係 啦，因為好簡單，譚德塞誇讚中國抗疫成功，習近平呢、這個就會成為佢嘅國內宣傳嘅主旋律。等於毛澤東成為國際嘅革命導師嗰陣時候，佢咪翻返去宣傳俾紅衛兵聽咯。好啦，而家習近平嘅路線都係一樣。點解香港咁重要咧？點解佢咁錫呢個林鄭月娥咧？就係林鄭月娥識得主動去將習近平嘅路線喺國際推銷啊嘛。 係啊。 包括在封關抗疫等等呢啲咁嘅嘢， 行動上即係宣傳上都跟足嘅。 係啦，即係話中共需要香港唔單止一個國際嘅金融，即係呢個吸納外資嘅中心或者印美鈔嘅機器咁簡單。佢係需要將香港點解要收購曬香港所有嘅傳媒啊、電視台啊等等呢啲咁嘅嘢，英文報紙咧，佢要將香港變成中國大外宣嘅其中一個基地啊。其實大家明唔明白？所以點解連 YouTube 都收埋皮咧？我就係話美國，如果係你唔明白呢個咁嘅戰略遊戲到今日，你唔明白香港嘅戰略地位點解咁重要，仍然係放任一班俾中共滲透嘅人喺 YouTube 裏邊進行呢個嘅政治審查嘅話咧，你失去嘅唔係一兩個 KOL， 坦白講幾百蚊同幾千蚊同我冇分別，但係你係會令到。當香港冇咗呢個制衡中共嘅政治宣傳，向國際嘅政治宣傳嘅角色嗰陣時候，即係話佢下一步就會去到你嘅國家嗰度。呢個就係大家睇到嘅政治現實嚟嘅，其實係咪？即係我坦白講，咁耐喺 YouTube 裏邊受到嘅不公平嘅對待，我都從來好少講。我揾個議員幫手，亦都幫唔到啲咩忙。事實上亦都係， 咪就係 敷衍佢，唔關個議員事嘅。 喂，我唔信你真係咁咩啦，即係咁道德塔利班啊！喂，因為人哋咩做假新聞，有咩國難財係嘛？喂，咁鬼多藉口，喂，竟然同自己荷包對抗係嘛？因為你自己道德塔利班，你 梗係唔會係啦，我覺得嗰、那個係一個藉口嚟嘅，根本係 從來都係咯，好明顯 係借一個政策去 ring fence 佢哋自己，幫中共執行呢個言論審查嘅角色，我覺得。所以你問我，如果俾到 Google 入去中國大陸，這個對香港絕對唔係好事。真係㗎，我覺得。如果你嘅亞太區總部能夠設喺101大樓喺台灣嘅話，你驚乜嘢啫？我想問一下，你係受蔡英文政府嘅保護喎，你唔係設喺香港喎。咁你嗰班係嘛？我唔知係大陸人定台灣人啦。我想問呢班識中文嘅華人，你哋自己對唔對得住你哋自己嘅良心，幫共產黨做埋呢啲咁嘅嘢，係咪借咩假新聞呢啲嘅所謂嘅極端言論呢啲咁嘅嘢，去收緊呢個言論自由呢樣嘢？咁你同香港俾中共收購咗嗰啲媒體有乜嘢分別？你同馬雲收購咗個南華早報，或者黎瑞剛收購個 TVB 有咩分別咧？如果你咁樣，你都睇唔到香港喺中共嘅大外宣裏面嘅角色，而你企埋喺佢嗰邊嚟打壓呢個新媒體嗰陣時 候，唔係即係其實佢而家就喺呢一個聯合國啊，就好積極咁樣挖牆腳啦，係嘛嗱？佢安排人哋去選呢、這、一個世衛已經係佢噶啦，係嘛？即係即使唔係中國人都好，咁你話哇嗰啲咩知識產權又係關佢事嘅，以後咧 仲有教科文咧， 係啊教科文嗰啲 教科文佢咪將自己嗰啲嘅遺產擺曬落去咯？ 呢啲嘢全部喺 YouTube 咧可以有 leverage 㗎。 如果你 YouTube 你要聽世衛講，佢自不然可能要聽呢一個啦，即係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講，亦都要聽聯合國入面嘅即係呢個叫做係咩知識產權嘅委員會。 喂，你而家擺明鹹濕菜就係中共習近平嘅黑奴嚟嘅。係 啊， 係嘛？然後世衛我唔明嘅喎。 嗯。 喂，世衛喺2003年之前係根本一個冇人理嘅組織，當時呢個前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就係發明咗個叫旅遊警示嚟去對付香港。因為當時中共的共產黨是不肯跟世衛合作，在沙士裏面已經爆發了幾個月了，是什麼資料都不給世衛。好了，布倫特蘭就用了這個旅遊警示來逼將宣布香港成為逆浮，是犧牲香港來去逼中共，結果中共改派吳儀代表跟世衛全面合作，這個就是沙士的時候我們自己親身經歷看到的事。好了，現在這個世衛鹹濕菜就是什麼呢？是竟然可以 command 呢個 YouTube。 你問我，你話如果後面唔係一個政治力量喺度做緊一啲嘅宣傳工具同埋審查工具嗰陣時候 ，YouTube 點解會俾面世衛啊？ 嗯， 呢個唔係 CDC 嘅咩？喂，大佬，喂 ，CDC 就係呢個美國疾控中心都唔使俾面世衛啦。CDC 講到明嘅，如果你唔升級，我哋自己升噶啦，我哋自己停航班噶啦，係逼世衛升級咯。所以你話世衛因為世衛而 YouTube 咁樣做咧？我打死都不信， 是没错， 打死我都不信，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咸湿菜下面的组织，然后你说 YouTube 要给面子，是不是后面就是利益咯？你问我 Google 其实都传过出来叫班工程师去设计一些内容审查的 Dragonfly 准备进入中国大陆的啦，所以你问我迟早我们都要另立平台的啦，当 Google 宣布进军大陆那天我们就要自己的平台的啦，香港人是冇得選擇的，全世界其他的人你都不可能再批評中共的了，如果是那天開始的話，是吧？這個冇得選擇的，將會有一個新的平台出來取代，他就會聲稱其實當日 Larry Page 創辦這個 Google 的名言是什麼？ Don't be evil 啊，其實你們對不對得住你們自己的格言呢？其實即坦白說，你手指罅流出來的錢已經是少到無能，大家都知道的，你收一百萬美金，我哋得到嘅兩十蚊、十蚊美金， 係啊，真係好少嘅咋，其實 係咪已經係咁噶啦 ？OK， 因為大家互相利用，我要利用你嗰個嘅平台裏邊嘅 reach 到嘅人，所以 no complain。但係你而家仲搞埋啲咁嘅嘢，為虎作倀。所以你問我，其實我冇期望嘅，其實同嗰啲台北嗰啲人傾乜嘢啫，我覺得。係咪佢咪繼續向上推？ 佢唔係你咯，大佬。 佢唔係啊，佢 damage control 啊 ，come on。佢唔係嚟解決個問題啊。佢係代表緊 Google 嘅總公司去做 damage control 嘅，其實係。如果要做，都係一樣。 唔係佢揾人都好賤格㗎。 係發大佢嚟搞嘅。 點解佢就係要選擇性咁樣揾先？係嘛？我都問過阿森哥啊，吳志森咁樣樣。喂，其實佢係咪因為佢自己投訴過，向呢個 YouTube 投訴過，佢先至揾你啊，先打電話俾你？佢唔係喎。佢主動揾阿森哥嘅啫。咁點解就 揾佢？冇揾過我咯。阿蕭三問有冇揾我？我話冇，我冇收過任何來自。 我都冇揾過我哋啊。 聲稱代表 YouTube， 即係佢揀嚟揾，即係鬧得， 係啊， 即係鬧得你強烈嗰啲咧，就唔揾啦，係嘛？邊緣化我哋啦，就係做呢啲乜嘢啦？呢啲乜小動作係嘛？即係我又了解過一個禮拜啦，而家就係咁樣玩啦。其實就仲要連頂㗎，撲街都唔俾講。喂，你衰過 TVB？ 冇㗎啦，我話俾你聽啊！呢啲咁樣嘅美國公司，其實最終。佢當佢入唔到大陸嗰陣時候 ，Facebook 咪一樣。當佢入唔到大陸嗰陣時候，佢咪會唱高調咯。當佢要領人民幣嗰陣時候，全世界中共作惡，喺國際社會作惡，喺人權組織作惡，喺聯合國下邊嘅組織作惡，冇西方嘅人去配合，點可能咧？我想話，當日點樣去對付蘇共啊？係全面圍堵啊嘛？點解今日冇人去全面圍堵中共啊？係因為你哋追逐緊呢個低嘅生產成本。是將最污染的工業放在中國，而中國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面沒有人權、沒有工會罷工權利，沒有這個的環保法規可以執行得到，立法很完善但是沒有辦法執法的，所以那些重污染的全部走到中國，因為他願意去支付未來那十幾一百年的環境的成本去開發稀土出口給全世界，是因為他做了這樣的事，你們就不出聲咯，呢啲咪就係西方世界嘅偽善咯，我想話，係嘛？因為你哋 Tesla 一樣啫嘛，喺上海設廠，係嘛？而家嗰個 CEO 係嘛翻身啊嘛，佢咪就係追逐緊生產成本咯。 佢理得你係咪黑奴世界、黃奴世界啫？係嘛？最好係你係黃奴世界添。點解啊？因為你嗰啲技術工人係唔會同我計工會權利啊嘛，係唔會同我講，喂，究竟我幾多錢美金最低工資啊？係唔會咁講噶嘛。所以咪就係咯。如果你哋唔覺醒嘅話，呢個係共業。我話俾你聽，包括 Google 呢個係共業嚟嘅。你哋養大咗個怪獸，個怪獸最終係會食 Q 埋你。Donald Trump 咪最先第一個知道要反台，係嘛？其他嘅人知唔知咧？喺 Silicon Valley 裏邊， 我好驚而家邊個咩彭博選到啊？彭博佢今日先表白啊， 交到不得了！我話俾你聽， 佢話啊嘛，話如果佢選到嘅話咧，佢就會舒緩翻，即係其實佢同中國嗰種嘅緊張嘅貿易關係，所以你唔使對佢有期望，因為而家你佢係代表華爾街咧。是入曬老共嗰 part 嘅，其實係點邊個第一個嗱？華爾街有兩個美金，一個就其實 MSCI 啊，佢而家喺大陸咧就其實喺度擴容緊，即係佢個指數係。第二個就係呢個彭博，彭博其實喺大陸咧已經係出，即係其實佢已經係賣緊中國嘅債券嘅，其實係。咁佢就話諗住呢五年內咧，其實係買12000億，即係等值嘅美元嘅中國嘅債券。咁所以咧，其實呢兩即係其實成個華爾街咧，尤其民主黨其實就係代表咗華爾街嘅勢力，根本就係、是、 坦白講咧 ，Donald Trump 嘅崛起亦都係同2008年之後咧普遍嘅人厭惡呢個民主黨有關。點解咧？就係呢啲嘅精英太過偽善，滿口人權、左膠理論、呢、這個女性主義、同志平權，等於 Justin 呢個加拿大總理一樣，呢個儲刀一樣。除咗搞下同志平權之外，乜嘢都搞唔到嘅呢啲人。點解啊？因為你根本上後邊支持佢哋嗰啲就係同中共打交道嘅利益集團，包括華爾街嘅利益集團，包括喺 Silicon Valley 裏邊嘅大企業嘅呢啲 CEO 嘅利益集團。 咪就黃岐山啲 friend 咯，黃岐山成日話喺華爾街識 好多人啊嘛。邊個人賣人面識別技術俾中共嘅大佬？你走去制裁呢個咩衛視海康？人哋係生產商嚟㗎，其實嗰個係邊一個人喺民主黨嘅年代將啲技術轉移俾中共啊？邊一個人係容許華爾街幫中國大陸嘅企業喺美國包裝上市，然後唔使 compliance 美國？上市公司裏面的 due diligence 和嗰個核數的要求啊，呢啲咪又全部都是美國佬，所以我就話大家要記住國際政治，大家不要太過幼稚。機會嚟到嗰時候，一定要去到盡，係嘛？你不可以相信在國際地緣政治裏面是有道德存在的，是利益嚟嘅啫。其實當個利益天秤是有利於香港嗰時候，一定要把握住呢個機會。不是因為美國佬特別有道德，不是因為 Donald Trump 是一個反共有道德的人，絕對沒有關的。如果不然你會很失望，很多東西是。是吧？你看英國佬就看到了。 哦，當然是啦。是 啊，你看 Boris Johnson 你就看到了。啊，是吧？你講 Boris Johnson， 我諗仲契弟過 David Cameron 啦，其實。 佢好明顯啊，佢都奶共奶到出樣嘅，其實係。佢 你睇加拿大咪睇到咯。啊。係嘛？呢、這個 Justin Trudeau 咪咯。所以全部都是一樣。 Justin Trudeau 都被人踩到上心口都不敢出聲啦。 喂，拉了加拿大人好像還未放回。沒 有啊，那兩個。 是啊，還未放回，即是慢慢走那件事之後。 是啊，他是典型那種在 AV 裏面一個老婆被人家隔離強姦都看著不敢出聲那隻來的。是啊， 這麼厲害。這些很偏滿口味來的，這些是。 喂，你應該很熟的，你不要扮嘢喎。 我不熟啊，我這些從來都不看這些東西的，我。是不是這些令到我們節目成為黃標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粗鄙的言論。是因為有粗鄙的 Anthony 在這裡。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在節目結束之前呢，就呼籲大家繼續支持2629640。用 FPS 支持我哋城寨，咁亦都希望大家多啲去黃店消費。咁、 啊、 我哋會陸續送出咧，我哋啲公仔頭去其他嘅黃店。 喂，黃店好慘啊！而家係好多人都即係。 唔係真係㗎，而家我話俾你聽咧，我琴日去北角一個食開粥嘅地方咧、老闆娘同我講咧，真係一殼眼淚。即係總之就係唔係淨係藍慘嘅，黃嘅都好慘嘅而家。因為大家記住，黃店其實很多食客都是普通食客嚟嘅啫嘛。係 啊， 係啊，所以呢個衝擊是 全方位的，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即係黃色救生艇，即係可以幫得幾多得幾多。希望大家可以、去黃店嗰度即係打下卡，我最主要是幫襯佢哋，其實、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咁記住我哋呢個城寨咖啡豆咧。 okay. 都有新的一批上市，大家可以訂的。 好， 記住星期五如果你是登記了 Google Form 的話，我們今次就最大一次的派送了，200人200個名額，那就是400對了其實。 Okay. 下個星期還會繼續派的。 好，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